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6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秋天，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气候和温度调适到了一个相对令人满意的状态。北方的秋和我熟悉的江南的秋其实并不是一样的，江南的秋也是有的，可是草木凋得会很慢，空气也来得很湿润，又时常多雨而少风。北方的秋却来得特别的快，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吧，一场秋风，落叶堆满地，那种悲凉得很。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和姿态，各位要抓紧时间去感受了。这里是歌飞扬，早上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我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暖场歌，我们来听齐齐格为你带来的这首《秋天的思念》。 淡淡的忧伤在阿爸的琴弦上，星星也会闪泪光，梦中故乡在额底的歌声里，故乡的秋天一片苍茫，

蒋小夫妻间的恩爱，将他们对于小家的眷恋让我们一览无余。如果说朋友是我们在成长过程里自己找来的家人，那么夫妻便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与彼此最为紧密的家人。夫妻作为一家人，目标一样，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温馨的安乐窝，家在心里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情。各飞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在一组特别的歌声里来感受秋天的想念，这一首我们要唱给亲爱的母亲，有请余文华带来这首《想起老妈妈》。 想起老妈妈，如今她在乡下，一年四季从春到冬，霜染了她的鬓发。劝她外出走一走，她说到夜手站一站啊，他说耳朵放不下，孩儿挣钱不容易，你这份心意我领。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啊！ 据说当时源于创作者在给初恋女友当时的大学同班同学梳理头发时产生的创作灵感。同桌的你，九十年代初校园歌曲潮的代表作品，影响至今，可以说也是后来很多时候毕业季最伤感的离别之歌，一个纯真怀旧的范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歌手汤飞。歌飞扬，秋天的想念，上半场的最后，让我们同样在一首老歌里来感怀。这首歌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个即将离开家乡的游子对于故土的深深眷恋之情。歌词借用绿叶与根的比喻。是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月月带来他的这一版绿叶对根的情谊。旋律间尽是深沉的思念， 表白的，是人与故乡之间割不断的血肉联系。稍事休息，待会儿歌飞扬继续和你一起来感受秋天的想念。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依着你。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接着你。我是你的一片绿叶，我的根在你的土地。春风中告别了你，今天这方，明天那里。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 好自己，就值得被珍惜。

歌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波浪追逐着波浪，寒鸦一对对。等随，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随。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声音，我没有另外一个人，值得你来临。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碎。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碎。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王洛宾对于中国民歌，尤其是西北民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位创作者。他于1996年去世，享年83岁。虽然作者已逝去，但是经典却是不朽的。洛宾老人的一首《永隔一江水》流传多年，已经被很多人所翻唱和演绎。而且你会发现，每个人演绎的都各具风格，每一次的演奏也都为《永隔一江水》赋予了新的生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张赫轩带来的他的演绎版本。秋天的歌声当中那种想念，我们继续和你一同来感受。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想念的意味和音乐的表达丝丝入扣，散发着宜人的芬芳。你会发现，无论经历多久，当这样的旋律响起时，你竟然发现从未忘怀。来听郑绪岚多年后再来翻唱他的一首《女儿情》。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 不得不说，新疆这个热情的地方，很多时候人们表达想念的方式就是那样的直白，没有什么太多的铺垫，也没有什么太多含蓄的表达。想念的旋律，至于他们，就像是随时会从口中流淌出来。我想，这便是在淳朴和真挚这种感情有了之后，才可以如此的顺畅吧。来听赫尔曼的这首创作歌曲《我的爱人》。 创新融合，传颂经典。北京电台月故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即将亮相2018北京文博会，多位演播大咖空降活动现场与观众亲密互动。10月27日下午2点，静安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现场还可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精品金书卡，详情请登录微信公众号月故时光 FM。

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分别来自姚贝娜、沙宝亮的《世上哪有树缠藤》，以及徐千雅很有中国风气派的一首《相思莫若相见》。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创作背景，但表达的却是相同的情感，即便都用了典型的中国音调。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我是刘慧。最后的这一首，让我们既想念与歌声，遥望各自的家乡吧。有请胡大亮和李丹阳为你讲述《又见乡愁》。再次祝福各位周末愉快。 妈妈送我的小村口，谁家的阿妹在银行，低矮楼宇的茅草房，谁帮着盖起了吊花廊， 爸爸喝干的空杯里，谁给斟满幸福的酒，冷了多年的土陶屋房，谁顶脏手忘了金身头，又见乡愁，又见乡愁，于心里下要明知痛，又见乡愁，又见乡愁，绿水青山临风依旧，又见乡愁，又见乡愁，羊肠都开出大路走，又见乡愁，啊又见乡愁，相思苦话多喜泪流， 爸爸喝干空杯里，谁给斟满幸福的酒， 冷了多年的土套房，谁令咱烧忘了金身头， 又见乡愁，又见乡愁，临风依旧，又见乡愁，又见乡愁， 羊肠都开出大路走， 又见乡愁，啊又见乡愁， 相思苦话多喜泪流， 相思苦话多喜泪流，苦化作喜泪流。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想起你在车厢打瞌睡，因为我会想起谁，所以谁心中能守一寸土荒芜。